Candyma Eyes of You 来自两位天后级人物的演绎，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刚听到这首酣畅淋漓的歌曲啊，其实是在刚刚结束的歌手舞台，是作为压轴曲目去表现的。而我把它放来开场呢，也是说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来说一说歌手这场总决赛吧。娱乐节目呢，总是给我们一些新鲜，还有一些感动。而歌手呢，也是走过了到这一季很久的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目的旅程了，包括到这一季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波折。所以今天就来说说这个歌手节目吧。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986，都可以把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歌手总决赛，你有什么想法都发送过来吧。Lisa 的声音呢依然是非常的稳定，而且技术非常的过硬，情感很投入，而且呢我说是人格合一，应该是没有人会反对。看到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在和张碧晨在交流沟通的时候，也在指导张碧晨要如何去唱，而张碧晨也是全情投入在倾听这样一位老师的指导。这一次的歌手总决赛真的是太多波折了，从最开始的这个决赛名单，包括这个阵容暴露出来，大家就在关注，哎，这样的决赛到底会有一些我们不可预料的结果出现吗？结果发现还真的是不出预料。没错，那这次歌手总决赛呢，也是我们的天后林忆莲夺得的冠军。然后呢，像迪玛希和狮子合唱团、李健他们是分别了二三四位。所以今天你来说说这一场比赛吧。这一季的歌手呢，从一开始的改名风波，从我是歌手变成了歌手，包括有一些神剪辑的出现，再到爆红的金口小哥哥迪玛希，还有就是赵雷和成都，包括谭晶，还有就是这个歌手曲目的一些侵权，包括一些逆战歌手的回归，这三个多月的时间有太多的戏剧化的故事发生了，所以说也是让我们津津乐道。先来听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张杰和刘润彤，当时他们两个的演唱应该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没有想到张杰会选择用一个童声来和他进行合作，让他的声音也多了一些空灵和清脆这样的纯净的感觉。而刘润彤呢，他是中国新生代第四季加入孙运莹的班级的这样一个小朋友，而他和张杰的这一首演绎是非常的洗涤心灵。 You raise me up。 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在总决赛的那一天呢，被选作了开场第一个出场的这样一首歌，画面是非常唯美的，而音乐也非常动听。这样一种唯美的氛围可能不太适合一个比赛的现场，很多的在场观众可能也觉得我们想要的是那种直冲云霄绚丽的舞台，而这样的柔美的这样一个氛围，天籁般的声音仿佛很难打动当时的在场观众。接着来说，下面这位歌手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其实袁娅维呢，她也是灵魂乐在国内唱的是比较有名的几个人之一了。刘欢呢，也是在演唱之后一直在推荐袁娅维，觉得她不断的去扩展自己的音乐疆界，努力去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去走好每一步，所以希望很多人去支持她。而他们两个演唱的是一个组合歌曲，是《奋不顾身》加上《凤凰于飞》。《奋不顾身》这首歌呢，作词作曲都是刘欢一手包办的。关于这首歌还有一个小插曲，刘欢在最早接到邀约的时候，因为看到是没有加特效的一个样片啊，这个样片它是电视剧《钟馗伏魔》这部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所以当时发了这样一个样片给他。想想和刘欢老师的风格还真的是很违和哈，所以他也觉得一头雾水，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节目，所以想推掉。但最后呢，这监制导演呢就找到他说，这个一定要给他写这样一首歌曲。经过电话的沟通，最后是终于写成了这一首《奋不顾身》，这样迷幻的风格还是非常适合的。而《凤凰于飞》我们都非常熟悉了，是刘欢之前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电视剧《甄嬛传》的片尾曲。最近呢，《甄嬛传》的美国版的这样一个结局也是在播放，写的是老年甄嬛在回忆自己的一生这样的一段情节，也是在我们国内的版本没有看到的这样一段表演，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网上找出来看一看。这次袁娅维和刘欢的合作，他说是异常自己的夙愿，一直想要和自己的老师去这样合作一个曲目，这一次终于得以实现了。 维和刘欢的合作这一次是强强联手，非常艺术性的把这个奋不顾身和凤凰于飞合作成一首歌曲，虽是非常震撼的一首作品，现场演唱真的是实在太大胆了。刚刚我们也说过，奋不顾身有一种东方魔幻色彩在里面，但凤凰于飞呢又是非常古风的这样一个作品，尤其是在刘欢唱到那一句乱红飞花去的时候，感觉那一段出来之后拉开了一个序幕，就整个豁然开朗了。这两种氛围的交杂真的是让大家过足了眼瘾，也听足了这样的一首非常棒的歌曲。继续来说说吧，说说这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可以说四海八方所有人都盼望的这样一场合作，张碧晨和杨宗纬的凉凉。在总决赛的前夕呢，张碧晨原定的帮唱嘉宾，因为我们都知道的原因呢，是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了，所以说只剩下三天的时间，他就只能是把杨宗纬找来救场了。那天呢，他以为是如了我们所有的愿，在现场首次合唱了这一首《凉凉》，也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张碧晨在采访中说到，两个人在当时录歌的时候啊，就是各录各的，张碧晨只录他自己的部分，杨宗纬也只录他自己的部分，两个人在私下没有进行过合作，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去唱过这样一首歌曲，所以在现场是首次呈现。其实再到见到这个杨宗纬的时候，我差点有点没认出来啊，因为确实杨宗纬现在瘦了很多，不过唱歌依然是非常好听，他的声音一出来，我觉得我鸡皮疙瘩全起来了，而且也特别的震撼。很多人也说啊，这帮帮唱的嘉宾感觉帮的有点太多了，现场稳定性也是非常的强，而且就是非常会有关帮忙，他去帮助张碧晨在演唱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状态。其实当天的那一场直播的时候，很多女歌手的话筒都有问题，包括张碧晨的话筒也会有一点点走音的问题，但是他也是越唱越好，越唱越强，所以在这样杨宗纬的帮助之下，两个人合作完成了这一首《凉凉》。在上半时段把这一首歌送给大家吧。 前世你曾舍下这一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翩翩芳菲如水流， 凉凉天意烈一生花色，落入凡尘伤情中望， 相约一度情劫难了，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

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段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败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超乎想象的平凡之路，来自狮子合唱团和徐佳莹、吴建豪的合作。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刚说到为什么超乎想象哈，这个平凡之路可以说是三段不同的生命之路的交织。萧敬腾展示的就是这种充满斗志、永不气馁的这样的一段路，而徐佳莹呢，是一种探寻生命意义的这样的路，而吴建豪是一种色彩斑斓、挑战新鲜事物、充满激情的这样的生命之路。三段交织在一起成了这样的一个呈现，与其说是帮帮唱，不如说是一个完整的舞台呈现哈。今天来聊聊就是歌手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印象深刻的歌曲，就是在总决赛的这一天的这几首歌。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可以把你的想法发送给我，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吧。接下来说说迪玛希和尚雯婕，哇，这两个组合简直了，而且身高也是意外的搭配啊。当时尚雯婕刚出场的时候，我觉得哇塞，女王出现了，这个还真的想来拿歌手奖杯了。迪玛希和尚雯婕这两个人啊，在一起就是魔性十足，他们就是像开 party 一样热闹，但又不是那种群魔乱舞，是非常有秩序、很轻松、很随意的演出。这段演出当中呢，也看到了迪玛希小哥竟然打起了架子鼓，也是非常的帅气，而且有一种突破的感觉。但是恍惚中总有一种迪玛希和尚雯婕两个人有点错位，好像是迪玛希在帮尚雯婕帮帮唱的感觉。这一首他们致敬 Michael Jackson 的歌，来听听吧。 Yeah. What about sunrise? What about rain? What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said we were to gain? What about killing feet? Is there a time? What about all the seeds that you said we all set right? Did you ever stop to notice all the blood we shed before? Did you ever stop to notice this crying up, this weeping shore? 最后的华彩部分留给了迪玛希。迪玛希在歌唱的过程中呢，总觉得这个话筒有一些问题哈，当时也证实了是话筒有一些电流声，但是依然是很稳定的现场演出。接下来说说李健和岳云鹏吧。哇，这个当时大家看到17个字的歌名的时候，应该会心里边都是这是什么呀，非常奇怪的这样一个歌名哈。但也确实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串烧，反而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特别想看一看。而岳云鹏这一次来呢，也把这个娱乐效果做出来了。有人都会担心说，岳云鹏来这里到底要干嘛的，是不是连累了李健？包括在歌唱的过程中，小岳岳也有一些紧张，我们都能看得出来的紧张，包括唱歌有一点点跑调哈。李健呢是非常稳定的、淡定的，把他跑的调全都找回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功力的体现吧，反而衬托出来李健真的是实力强悍啊。但是也同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歌手舞台上去那么的镇定，说明了这些歌手真的是非常厉害。小岳岳其实舞台经验已经不少了，但作为歌手在这样一个顶级的舞台上去唱歌，对他来说是一种新鲜的体验。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啊，就像《大话西游》一样，是经得起反复去品味去推敲的，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一种是技巧达到顶尖会我们记住的歌曲，另外一种会引起大众享受的歌曲，而第三种歌曲呢，是我们去彻底的解构这种歌曲，感受它到底为什么这样去分配歌词，这样去演唱。小岳岳曾经在歌唱的过程中啊，两次想牵起李健的手，但最终是没有成功。而李健也是回应说，当时啊觉得这个在专心唱歌，再说两个男人这拉拉扯扯的好像不太好吧。唐僧在女儿国抒怀，并看着女儿国王的眼睛，来自李健和唐和小岳岳。 悄悄问圣僧，女儿纠缠去不散，怪不得英雄难过没人管，你难过没人管，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天长地久相随，爱恋意，爱恋意，愿今生长相随。 一点要唱出来啊，五环是吧？这样一个小桥段的设计让人觉得特别的会心一笑，李健和岳云鹏的搭配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确实没有想到小岳岳在舞台上会带来这样的娱乐享受。而小岳岳在这个经常唱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大家都笑得像刘欢一样，已经笑得不顾形象了，但每次听到李健再一开口又能沉醉其中，就这种矛盾的状态让人难以欲罢不能。再来说说林志炫，这次林志炫呢也是找来了一位帮唱歌手海莉·维斯特纳， 这位歌手呢也是非常厉害，新西兰的跨界女高音。而他们两个这首歌呢也是去致敬的一首歌。同样是音乐家，很多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有人是用非常轻松的心态，比如像李健去这样演绎，也有人是中规中矩非常热忱的去面对，那就是林志炫的这一首《祈祷》。 北京时间21:00。